这个16页第三行啊，好像前面一行还没讲完啊。我们再从前面这一行念起啊。佛言：“度，我乃是非如心，我乃确然。”必作合掌，其力白佛，是非我心，大明何等？佛告我难，此事前尘虚妄相想，过如真心，犹如无始，至于今生认贼为子，摄入圆场，固受轮转。从这里读起啊，经文讲到此地，可以说每一句话都非常的重要啊。因为一切众生自无始以来习惯于运用攀缘心，那么阿难尊者虽然证得初果，还是不例外。不但初果的圣者是这样的情形，纵然是证到四果罗汉，或者是全教菩萨，都没有例外的。如果我们继续以能够推穷寻足作为我们自己的真心，那么我们永远没有法子见性。在佛法84000法门当中，除了净土以外，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得到解脱。那么这样说，修净土可以了？给诸位说，修净土可以，这就是净土法门呢，称为不思议的法门，诸位是难信之法。为什么可以呢？净土经里面有39品，用攀缘心来念佛，可以念到四业心不乱，四业心不乱也很不错了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。三圣同居土，但是西方世界的10宝庄严土啊，那要看你在同居方便土里面几时开悟了。悟的什么呢？悟这是妄心，能够将妄心舍弃掉，这才能够从方便土升到10宝庄严土。10宝庄严土是离业心不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10宝土与10方诸佛国都没有两样。 极乐世界最殊胜、最不可思议的是待业往生的同居土，这是真正的难信之法。那么在佛法里唯有这一个法门可以得度啊，因此我们自己一定要认真地反省反省啊，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，自己在平常啊是如何的用心。假如我们在平常像阿难一样以能够推穷寻主攀岩心以为是真心呢，我们要是跟阿难一样的呢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只有净土可以有一点成就，除了净土修任何一门都不会有结果的，这是我们应当要牢牢地记住的。佛在《楞严经》在这一段里的呵斥阿难，我们要明了佛为什么呵斥他。阿难在楞严会上会小向大，一心啊要圆成无上菩提，求佛指示最初方便。那么最初方便呢，这就是第一个基础的修因。第一个基础修因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讲的因地心，心有真有妄，如果依然用妄心来修，与真心菩提涅槃永远不会相应，所以才呵斥他，直视出如如不动的真心，不生不灭的真心。这就是六根当中的根性，向下呢会详细讨论到，有十番显见啊，举见性来说明，是我们的真心。那么由此可见，世尊对于真正发心的修行人实在是大慈大悲，不嫌麻烦，再三再四说明这个道理以及修学的方法。前面曾经说过，探圆心是生死根本，要误以为真心，那实在是一种很大很大的迷惑。阿难尊者在释迦一代实教里面所表现的是迷情深厚，因此不 能够会一光返照，任取真心。这才引起世尊呢在此地大声一喝，正如同禅宗里面的棒喝的味道是相同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受法，这也是教学的方法之一，一定要等待就是机缘成熟，这种棒喝才有效果啊，这个一棒啊才把它打醒过来。机缘没成熟啊，那一棒打下去打不醒的啊，甚至于把它打死了啊，那就坏了。所以这种教学方法呢，是一定要契机啊，这个机里头有时节因缘啊。那么我们看看前面啊，沃难尊者与世尊的这个一问一答啊，已经说了不少的道理了。所以这个是时节因缘成熟，这个时候这个猛喝一声呢，确实能够收到相当的效果。那么沃难经这个一喝，这是非常的镇静，于是乎离开了座位，请教佛陀。这要不是我的心，那是什么呢？它有没有一个名称呢？所以在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，沃难在此地听到佛这一句话吃了一惊啊，是非常的震惊。那么我们读经读到此地，或者是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态度？假如有这个态度啊，我们就有入处；没有这个态度啊，看了好像无所谓的看过去，这释迦牟尼佛呵斥我难，又不是呵斥我，好像与自己痛痒无关了。我们读了是不惊不怖啊，上一次我说了，那不惊不怖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过来人，不惊不怖；一种是，所谓是麻木不仁之人，啊，他不惊不怖。啊，那么我们不惊不怖呢，是属于哪一种人呢？自己要晓得，我们看看今天佛所说的，是大佛我难，佛告我难，此事前程虚妄相想。我们先一句一句来说。什么叫做前尘？尘是指的六尘，就是六根所接触境，这个六类的境界，眼所见的我们叫做色尘，耳所闻的我们称之为声尘。六尘呢，就是身外一切诸法，那么这个六尘呢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在唯识里面所讲呢， 是属于依他起心，虽然是假的，因缘合合而有，当体即空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心的形象啊，比这个还要假啊。为什么呢？是前尘啊虚妄的相想，相本来就是虚妄的，跟尘相接触的时候，六识啊，识变现六尘的妄相，由于变现这个妄相啊，又引起意识的分别执着，莫那也叫做意，第六意的分别，第七意的执着，第八识的含藏，这就叫做想，就是念想缘虑。那么佛把凡夫妄心起相作用啊，业余道破，那么这个能够思维推想的这个妄心，就是前尘虚妄想象的这个心，并没有自信。它是什么样的体？是什么呢？体是根尘实合合之物，诸位要晓得，根尘是虚妄的，依他起；识是遍计所知的，比依他起还要虚妄。哪里是真实呢？如同佛在圆觉经里面所讲，六尘圆影呢，这四个字也说得非常好，把妄心的形象啊都给形容出来了。如果我们误认了缘虑是自心，那就好比一个人啊，把这个明镜的光影当作镜体了。这是绝大的错误。佛法里面所谓迷失自心呢，就是误认缘因。像我南尊者在此地所表现的一样， 圆盈之心，在真心里面好比是沧海一笔呀，所以佛在楞严会上告诉我呢，如身如心，皆是妙明真心，妙心中所现无啊。这句话讲的何其明了啊！假如我们能够在眼下悟入，那真是一了百了。要是不悟，还是误认圆盈为自心，那与任无为己，任无为心，没有两样。所以也是，所以说真心隐而不现，不是真心真的没有了，妄随真起的。没有真哪来妄？好像我们一个人在光明之下有个影子，没有人哪来的影子？我们要把影子就当作人，这个是错误啊。所以佛在此地说，或如真性啊。由于如无始以来一直到今生，全都是错认了，错认了当然就错用了，也可以说无始界以来一直到今天呢，他讲的是我难呢，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呢，我们错用了心呢，我们都是用妄心呢，从来没有用过真心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比喻说认得为子啊，把这个妄想心啊当作是真实心。所以我们的化身慧命功德都不能够显现，就是这个错认呢障碍。人人都有真心，不但是家人，一切有情众生个个具足啊。不但有情众生，连无情众生也有发心。所谓心一切心，这是讲真实。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不晓得，学佛之后的这些年来，我们常常听教，常常读经，晓得有这段事情， 虽然是晓得了，不敢承认。知道了不敢承认，诸位想想这是什么味道呢？明晓得是是的，我现在认为那个心是错的。晓得了，晓得为什么不敢承认？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原因。要是承认了，我们就入了圣位了。不承认呢，虽然晓得圣位摆在那里，不敢取啊。也许诸位有这个问啊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承认了。我明了了，我接受了，我承认了。你是用什么承认的？用妄心承认的，还是妄心用思啊？难就难在此地。常住真心里面是平等性啊，不是有差别性啊。我们在大智度论里面，在华严经里面，甚至在弥陀疏钞里面都读得很多，这几部大经合起来看，不能说没有误处啊。认取真心，真心的形象，与错认妄心啊，必定是不同的。真心是平等，是清净，是自在的。妄心是差别，是烦恼，是生死轮回之根本。所以佛在此地的责备我们呢，色如圆常，故受轮转了。此地讲的实，是说的故事。啊，故事啊，就在我们本源常住真心，不敢承认它。不敢承认，虽有等于没有，这就是实的意思啊。轮转是果报，也就是 敢承认常住真心是自己，而误认为啊，误认这个妄心为自己的结果，这就是六道轮回呀。那么佛在此地一句话，将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过失都说出来了。真正的修行人，真正的觉悟者，决定不会以前程而有生灭。所以叫做真心，真心先前，不但是轮回没有了，轮回这个现象没有了，轮回的体根本就是虚妄的，哪里有轮回呢？哪里有生死呢？那么这个道理在楞严会上多少次反复地给我们说明，其目的就是要我们觉悟。是对谁说的呢？是对我们反复说的。正如同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，《华严经》最主要的对象是大心凡夫啊。诸佛菩萨已经入了境界了，何必多说呢？楞严也不例外啊。那么再说的浅显一点啊，浅显实在是不浅，但是我们呢听多了，像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，佛法是不二法了，不二就是一，一就是平等。诸位要晓得，二就不平等，真正的平等是一呀。永嘉大师在《正道歌》上说得很好，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这两句话，一句是从性上讲，第二句是从相上讲，性相不二啊。这才是真正认识常住真心，真心现前的话。我们入不了，那就要把古人这些话常常挂在口头，常常放在心里面，提起自己的微迷关照，这样才能够转变我们自己的境界。唯识里面所讲的转识成智啊， 那么楞严这里讲的呢，转妄心为真心啊，就是转生灭心啊，判缘心为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。这个才叫用功，真正会用功了。那么佛既然这么说了，可以说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。下面这一段文呢，就是我呢虽然听了也懂得，佛还有假话吗？句句是真实语，虽然是真实语，还是不敢接受，不敢认呢。请看经文。我乃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佛宠弟，亲爱佛故，令我出家。我心何独，供养如来，乃至遍历恒沙国度，沉思诸佛积善知识，发大勇猛，行住一切，难行法事，借用此心，动令谤法，勇退善根，也因此心。若此法名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，同住土木，立此觉知，更无所有，云何如来说此非心？我实今不见此大众无不疑惑，唯垂大悲，开始为悟。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就晓得我能身为世尊的侍者，又是博学多闻第一，那么像这些话啊，就像这些这一类的开示，我乃一生当中不晓得听了多少遍，他还不敢承认。难怪我们经呢念了几千遍也不开悟啊。实在说不开悟就要继续努力，古人懂得精进，晓得法分，悟不修啊，不甘心呐、啊。所以总有一天他能开悟。而我们现在抱什么心理呢？苟且的心理，不悟没有关系，我业障深重，不悟是应该的呀。根本就没有求悟的心。因此对于开悟的理论与方法都不重视，啊，那么读经修行为了什么呢？无聊啊，人在无聊的时候念念佛号吧。有没有真正的目的呢？没有，美其名，哎，我要求往生啊，是在心里嘴里说求往生啊，心里根本就没有求往生的念头啊。如果说的时候好，明天你就往生了，明天往生了，这个佛不能念，念了明天就要往生，明天要死了不行，我不学这个法门了，可见的都不是真心吗？ 假如有个大德很高明，他正在打夫妻，到这来参加夫妻，七天客气取证，个个往生。我想啊，他这个夫妻没有一个人报名参加的。这怎么会有成就呢？那么阿难这几句话啊，这教者世尊给他说，我是阿难自称啊，我是释迦牟尼佛最宠爱的小弟啊，因为心爱佛故，这才发心啊，出了家。那么这就说他出家就是用的攀缘心，就是用的这个能够思维这个推想的这个心。出家是好事情啊，无量的功德。什么心出家的呢？妄心出家的啊。那么这底下这几句话都是叙述这个心的作用啊，好像你说这个是妄心啊，不是真心啊，可是很有用处啊，不是没有作用啊。我发心出家嘛，就是这个心起作用的。那么下面说呢，说我心何度供养如来，这个供养如来呀，也是这个心，乃至遍历恒沙国度成四诸佛及善知识，还是用的这个心。说发大勇猛啊，停住一切难行法事，也是用的这个心。这几句都是说的善事，都是好事。好事用的这个心啊，下面是纵然做些恶事啊，那恶事还是这个心，纵令谤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啊。这个心啊，能做善事，是又能做恶事啊，好像是很有作用的吧。佛要说这个不是心，怎么能够叫人相信？你说六根根性是心，是真心，我看六根根性好像没什么作用，不起作用啊。你说这个是妄心，嗨，这个妄心作用可大了。注意要晓得，这就是我们颠倒不能接受啊承认的原因啊。要晓得作恶作善这些念头，这叫妄想，在唯识里面叫做发业无明，也就是十二因缘里面所讲的无明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就是这个无明。可是有几个人晓得呢？佛跟我们说出，你看我们还是不能承认。在禅经里面，我们曾经读到六祖对于慧明禅师的开示，他说的话不多啊，就是叫他静下心来， 以一句话问他，叫他不思善不思恶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如何使名上座本来面目？人家在这一句话当中啊，就悟了。悟了什么呢？就是悟的真心啊。可见的善念与恶念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故佛又说，习诸善法本是幻，造诸恶业亦是幻。身如巨木，心如风，幻处无根，无实性。这就是说明我们现前四大五蕴